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09集，迷城掠影。此时，避风栈道里，小四子站在床边的一张小板凳上，手里拿着一根银针，瞧着身边的展昭和白玉堂。 真的要啊？ 此时，小四子身边床上躺着的正是还昏厥之中的阿夏儿。 你随便扎几下试试。 阴侯和天尊在一旁叹气。阿夏儿昏迷不醒，本来这里离黑风城也不远，最好的方法是直接把人送去黑风城让公孙医治，或者去把公孙请过来。可是外边风太大了，这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，万一等风停了这小子断气了呢？于是龙桥广提议让小四子救治一下他。这一下可难为小四子了。小四子开始学针还没多久，就会一两套最基本的针法，且一直都是在公孙给他的穴位图上练习，唯一几次实践还是在公孙的指导下进行的。现在让他给一个快要死了的人驱毒，怎么去？起先展昭和白玉堂也不同意，万一扎死了呢？可龙桥广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。 小四子什么时候玩脱过？说不定一个不小心治好了呢，而且夜长梦多，你们难道不想知道这小子出了什么事儿吗？ 于是片刻的思想斗争之后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觉得可以让小四子试试。小四子叹了口气，瞧了瞧阿夏儿，觉得他看着像是中毒体虚的样子，不如就按照最简单的那种驱毒的方法给他治疗。小四子鼓着腮帮子，小心翼翼开始给阿夏儿扎针。大概一炷香的功夫之后，小四子将针收了起来，但是阿夏儿的情况完全没变化，依然没动。众人都看小四子，小四子不满地收针，撅着嘴瞧着众人。 都说了我不会。 怎么不行？ 还没有好哦。 不治好，弄醒了也好啊，弄醒了咱们问两句话。不然一会儿死了就问不出来了。 弄醒昏过去的人。 想到这里，小四子拿着银针在阿夏尔的人中上扎了一针。阿夏尔被扎了一针后突然一睁眼睛，抽了口气。小四子一惊，站在椅子上三歪两歪，展昭将他接住放到一旁。再看阿夏尔果真醒了，揉着人中疼得直搓牙花。众人再看他眼神，看着好似没之前那种疯癫和不理智的状态了，只是疑惑和惊惧。等阿夏尔明白过来，环顾四周，看到了很多不认识的人，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龙桥广身上，眼神明显是这个认识。 龙。 阿夏尔激动地要坐起来，不过被小四子按住了。小四子就纳闷了，这些伤病的人怎么都那么容易激动。龙桥广倒是乐了。 哎呦，大皇子还能认出我？ 龙将军救了我吗？我是不是还在黑风城啊？果然是赵将军救了我。 龙桥广摇了摇头，将小四子拉过来。 是他救了你。 嘿嘿，啊，小神仙救了我。 小四子更加不好意思了，捏着手指。 什么小神仙呢？ 啊，小神仙尊姓大名，相貌这样好。哎呀，果然中原人杰地灵啊。 哪有，胖。 不胖不胖，刚刚好。 阿夏尔一个劲儿摇头，小四子躲到展昭身后，扭来扭去蹭展昭的腿。 哎呀，这个人好好啊。 展昭等人默默望天，这位大皇子嘴好甜，好懂事，好会做人。 敢问小神仙姓名家住哪儿，我好去登门道谢。 这是我家元帅儿子。 一句话，大皇子差点又昏过去，张大了嘴，不敢相信赵普竟然生了只可爱的小兔子出来，万分好奇孩子的娘是谁。龙桥广在他眼前打了两个响指让他回魂。 你怎么搞成这样啊？ 一句话，那大皇子忽然愣住了，随后惊恐的表情又在他脸上浮现，就见他万分紧张。 鬼，有鬼，有鬼。 什么鬼？ 我二弟和三弟呢？他俩是不是也救出来了？二弟，三弟。 龙桥广听了一愣，展昭和白玉堂更加摸不着头脑，阴侯听得云里雾里。 你倒是从头说起。 阿笑儿情绪又有些激动，一把抓住龙桥广的袖子。 龙将军，我两个兄弟。 龙桥广摇了摇头，将他是怎么从天而降然后被救的情况说了一下。阿笑儿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，随后似乎是有些困惑。 原来他是在救我。 谁想救你啊？你说清楚啊，我们可以去救你兄弟。 我们兄弟三人进了鬼海。 众人都一愣，白玉堂微微皱眉。 进了鬼海？为什么？ 我们想去找迷城。 阿夏尔垂下头，众人沉默良久，龙桥广嘴一撇。 你那么有出息，你爹知道吗？ 我， 你们进鬼海这事儿跟轩辕破有没有关系啊？ 问得好。 阿夏尔抬起头，随后似乎是觉得不妥，摸了摸下巴，皱眉。 他 真有关系啊？ 我们进鬼海之前在客栈遇到他了，鬼海迷城的事情是他跟我们说的。不过他又提醒我们鬼海很危险，让我们不要贸然进去。我们的父皇都不敢进去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龙桥广扶额，天尊忍笑。好单纯，轩辕破分明是激将法，激他们进鬼城。这三个儿子如果一起中招，那简直就是三个二百五。 你进了鬼城后呢？发生了什么？ 起先进去的时候还行，我们留意的地平线还在地上撒了彩沙来标注方向，但是越往里走风就越大，最后突然狂风大作，我们被吹得分不清方向。选择避风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土墙。 土墙？鬼海里面有建筑？ 应该是人建造的，很多很多的短墙，感觉像是迷宫一样。土墙后边根本吹不到风，可外面的风却变成了黑风暴，天也变成了黑色的，然后电闪雷鸣。 这几天都是很正常的天气，就今天刮风有电闪雷鸣。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阿小儿显然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，问了众人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一听之后惊讶。 我们被困了这么多天吗？ 多少天了？ 5-6天吧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我们沿着短墙行走，却发现越走人越少。 那些人呢？ 我不知道。我们后来一回头，发现就剩下我们兄弟三个，然后…… 说到这里，阿小儿捂着头。 我们绕过短墙，看到一座很大很大的城市。 城市？ 我们走过短墙，黑风暴就在外边，然后里面风平浪静的，时间好像也和外面不同。当时是傍晚，我们看到眼前一大片的海，海上波光粼粼， 但是我们走进去，海却不会弄湿我们的衣裤。远处迷迷蒙蒙的，一座好美好美的城市，还有一座好高好高的城堡。 你是说鬼海里边是不是幻觉啊？ 海市蜃楼吧？ 不是，我知道海市蜃楼是什么样的，根本不是那样的。海市蜃楼都是在地平线上的，海水能看到，但是永远走不到。可是我们确实踩在海水里了，都可以感觉到水流，但是就是不湿鞋袜，摸不到，但是感觉得到。 在场众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位大皇子的话，只好让他继续说。 我们一直走一直走，后来走进了一座城，那座城十分的漂亮，但却是一座空城。 空城？没人吗？ 没有，而且感觉好久没人住了，房子里面都积了灰尘，街上也是空荡荡的。然后就有人袭击了我们。不是，那个也不是人，是鬼。 说到这里，阿夏尔激动起来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有几个黑色的人像是消失一样，满嘴獠牙，他们咬了我三弟。对了，我背上还一阵刺痛。 萧晋上前拉开阿夏尔的衣服，看他的背部，随后赶忙让众人看。众人凑过去一看也不解，阿夏尔的背上有一个黑青色的手掌印，似乎是被人打了一掌，而那个掌印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七根手指。天尊也凑上来看。 七指？什么东西七根手指啊？ 就是怪物要咬我的时候，有一支箭飞了过来，扎穿了那个黑色怪物的脑袋，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宋君。 你说什么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